在大兴西北升级到 2.0 版本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，任小素带着大忽悠前前后后往中原跑了15趟，平均两天一趟，合计从周市拐走9万难民一起大兴西北。这一个月里，大兴西北号名震整个壁垒联盟，连带着大兴西北号的主人王从阳也声名显赫起来。让任小素好奇的是，这王从阳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竟然也不出来澄清，这倒是让他用起蒸汽列车便更加肆无忌惮了。大兴西北 2.0 计划仍未停止，王月歇表示144号壁垒容纳的人数已经到了极限，如果再来难民便会起到负面作用。大忽悠这边立马跑去跟178要塞与张景林汇报此事。好消息是145号壁垒那边也开始作为承包制的扩大试点，来配合大兴西北 2.0 计划。其实打从一开始大忽悠就明白，如今144号壁垒建设如火如荼，这证明任小素这位少帅是有能力来主持改革大局的。司令一直以来都在尽心尽力地扶持任小素上位，这时候肯定会非常愿意给任小素开着一路绿灯。只是眼瞅着任小素要继续拐带更多难民来大兴西北的时候，意外却突然发生了。蒸汽列车在山野之中缓缓停下，任小素看着车辆前方驻扎着的王氏部队沉默不语。这支部队人数并不多，看样子只有一个团的规模，而对方出现在这里，一定是王胜之通过灵掌握了任小素的行进规律，所以命人在这里进行阻拦。任小素在车上默默等待着，那王氏作战部队中有一名熟人排众而出，缓缓朝蒸汽列车靠近过来。王润笑着打招呼： 少帅，好久不见。 这王润也算是任小素的老熟人了，与三一学会一起去孔氏执行斩首任务的时候，便是王润负责给任小素提供情报，后来在左云山也是王润带队去运送的第一批武器装备，还在左云山一起并肩作战了半个月的时间。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任小素驱散了蒸汽列车，与大忽悠一起迎了上去。 王氏要对周氏动手了，还真是着急啊。 也并非我们着急，是时机不容错过，如今正是周氏最虚弱的时候，也是我王氏将士们士气最高涨的时候，如果现在不动手反而会更加麻烦。 任小素点了点头，他并没有掺和中原战事的打算，一切与大兴西北无关的事情他都不是特别关心。说实话，如果单从西北的利益出发，他更希望王氏与周氏两败俱伤，这样西北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身的发展。 你们在这里是？ 当然是为了挡住少帅你的去路，一方面是因为我王氏主力部队已经抵达周氏边境，这时候少帅你再出现在周氏境内恐会误伤到我部，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中原难民们的家园就在中原，去西北是不得已的选择，我王氏战争结束后一定会妥善安置他们，所以少帅就不用太担心他们的安危了，就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乡吧。 不得不承认，王润说话还真是客气到了极点，对方带了一个团的兵力还对任小素客客气气的，这算是先礼后兵了。其实不管任小素与王氏之间发生过什么，对方是否对江旭袖手旁观，王胜之对任小素始终都有救命之恩。虽说他帮王氏做事算是还了这个债，但彼此之间能不动手还是最好别动手。而王胜之对任小素也是同样的态度，似乎对方也不希望昔日的朋友如今兵戈相见。任小素打量了一下王润身后的士兵： 你带了一个团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 我带来的是一支作战旅，为了避免少帅误会，所以只带了这些人过来。 懂了。 任小素点点头，这是如果说服不了就准备截击的架势，而且对方知道自己的实力，那些没出现在这里的兵团手里一定有专门用来对付他的武器装备。 即便他如今多么强悍，也不敢小觑人类文明的科技。 行吧，那我这就回去了，祝你们旗开得胜吧。 王润主动与任小素握了握手。 谢谢少帅，有空来王室做客。 来西北做客好说，去王室做客就算了，我们西北人都很热情，有空来玩啊。 嗯，一定。 王润说完便转身朝自己的士兵走去，任小素也重新具现出蒸汽列车返回西北。路上大呼又感慨道， 王室的战争步伐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，我感觉以现在周氏的状态，恐怕2到3个月的时间就要决出胜负来了，成王败寇，这中原要兴亡 了。 P5092 马上也要回来了，前阵子西北商会的人带来消息，他已经带着火种残部途经草原神木河，马上就抵达西北境内，回来之后就让他尽快完成王室边境上的兵力部署。我感觉王室的步伐并不会就此停歇，王胜之的目标是整个壁垒联盟。 少帅，你也该去一趟178要塞了。 任小素沉默了，他来西北之后一直都没去178要塞见张景林，就是不想去把西北少帅这个身份拆开了仔细谈。然而现在就算他不承认自己是少帅也没什么用了，如今的任小素在所有人心里就是这西北未来的主人，没有悬念。任小素如果再推脱反而就是矫情了。 去178要塞之后除了见张先生以外还需要做什么？ 大忽悠笑了笑，他知道任小素这算是答应了，于是解释道， 首先张司令会带着少帅你去同中下祭奠我们178要塞的先驱们，然后便是徒步走一遍178要塞外的所有哨卡，慰问那里十年引兵的将士们。 之后呢？ 之后等少帅你从哨卡回来的那一刻起，你便是这西北的未来。 王室突然对周氏发动战争的事情震惊了整个壁垒联盟，王氏集团军中的第一野战师以闪电般的速度越过了洛城，抵达周氏北方防线。周氏虽然早有准备，可如今周氏守备松懈，连军纪都很松懈，以至于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周就节节败退。以周庆阳为首的周氏集团开始离开73号壁垒，向南方迁移周氏的政治中心，这种畏缩态度也让周氏将领心寒意冷。很多人说周氏冀与周守石这一带便是周氏最后的辉煌了。在这喧嚣中没人去关注西北144号壁垒，此时正有一辆越野车孤零零地驶向远方更加孤独的178要塞。如今的西北在开放商贸之后是热闹的繁华的，整个西北原本属于宗室的十多座壁垒宛如一个庞大的矩阵一般，以144号壁垒为中心昼夜不停地建设着发展着，唯有178要塞在更偏远的西北方伫立，斑驳却宏伟。如今商人们都不太喜欢去178要塞，因为那里西北军的军人更多，所以在178要塞里做生意的利润一直都远不如其他壁垒。而且西北其他要塞也不过是相距100-200公里罢了，可他们要去178要塞的话只能从最近的141号壁垒出发，然后穿过将近400公里的无人区，路上没有加油的地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，一切都很荒凉。因为往来车辆少的缘故，附近水土流失导致的沙尘暴会经常将公路都覆上一层黄沙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任小素独自驾驶着越野车，从公路上一路飞驰而过。巨大的黄沙被车轮扬起，像是越野车拖着长长的尾翼一般，如流星似的划过荒野。他是早上从144号壁垒出发的，等抵达178要塞的时候，便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以前任小素也来过这里，但他再次看到那巍峨高耸的要塞时，依然感觉心中莫名的震撼。这是完全迥异于其他壁垒的要塞，一切都为了战争而建。城墙之上是密集的射击垛，墙缝之中有如蜂窝般的炮孔。从外面看去，这座要塞给人极其压抑的震慑感，而进到里面，则能看到要塞城墙里面复杂的构造。不同路通往要塞城墙各处，有运输火炮的宽阔轨道，也有供士兵通行的马道。任小素甚至都能想象到，当战争某一日再次降临这座要塞的时候，那城墙上会有多么的热闹。许贤楚早早就等在178要塞闸门之外，当他看到任小素后，便与下车的任小素亲切拥抱。 好久不见。 好久不见，老许。 走吧，司令在等你了。 许贤楚忽然觉得任小素叫这一声老许格外的熟练与亲切，仿佛他们双方从未分别似的。这就让许贤楚觉得任小素绝对是真心拿他当朋友的。两人一路向要塞之中走去，任小素本打算开车，可许贤楚却笑着制止了。 司令专门交代了，从现在起你需要步行。 不是说走遍哨卡的时候才需要徒步吗？怎么现在就开始了？有这个规矩吗？ 哈，倒不是规矩，而是司令想让要塞的人看看他们少帅到底长什么样子，省得以后不认识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这时候他发现道路两旁开始不断的有人赶来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看看自家少帅。大家都面带善意的微笑，路旁的居民楼上都挤满了围观的要塞居民。 178要塞的人啊，以入伍守护家园为荣，家里要是有人能被选入西北军，那就是一件能够光耀门楣的事情，还得请邻居们吃饭呢。大家爱戴我们，所以好奇你这位少帅是个什么模样，也很正常。 有点夸张了。 许贤楚看了一眼附近聚集的年轻姑娘，然后笑着说道， 若不是大家知道你和小景姑娘的感情笃实，现在会有好多美人在路上拦你呢。唉，说来也感慨，当初咱们一起从113号壁垒出来，你是刘敏，我是落魄的私人部队军官，如今时过境迁，你已经是咱西北的少帅了。 这时候路旁一位老者笑道， 哎呀，小许同志也不用妄自菲薄嘛，你是咱们西北的国王，都说你一口黑锅用的是出神入化，可遮天蔽日的。 哈，老先生过奖了，过奖了。 任小素都不知道许贤楚竟然已经有了国王的称呼了，还有这黑锅可遮天蔽日是什么鬼，许贤楚的黑锅到底有多大呀？任小素漫不经心地问道， 那个你那个黑锅多大了？ 嗨，没有遮天蔽日那么夸张，也就直径几十米的样子吧。 那也够大了。 此时路旁竟还有几名老兵穿着军装站着，他们都已经头发花白，身子都佝偻了下来，胸前戴着的军功章却被擦拭得熠熠生辉。少帅入城在大家看来就仿佛是一个仪式，从今天开始，西北的权柄会一点点交替，直到张景林最终将手上的所有权力都安安稳稳地放在任小素手里，才算是结束。一名老兵看着任小素从长街走过， 哎，听说这位少帅特别能打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跟老司令张司令一样体恤下面的新兵啊。 这种事情还需要你这老帮菜来担心吗？ 你算老几？ 这些老兵都很老了，张景林成为司令的时候他们都已退伍，那年张景林作为少帅入城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般站在街头遥遥地望着。他们所说的老司令不是张景林，而是张景林的上一任了。这时候旁边有人笑道， 之前与宗室一战里，尖刀连在他的带领下屡立战功，却一个人都没有战死，所以他会和历代要塞司令一样守护这里的，各位放心吧。 几个老兵回头赫然发现张景林不知何时站在了他们的身边，任小素也发现了张景林的身影。 张先生。 张景林从人群里走了出来。 做好准备了？这个决定做下了，可就不许回头了。 长街上人群熙熙攘攘，却自觉地为任小素与张景林让开一条通往178要塞纪念钟的道路。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惯例，少帅入城第一件事情便是去祭奠那些为178要塞战死的先驱。张景林一边走一边望着那街道两旁的居民，他忽然问任小素， 你现在知道我们178要塞为何而战了吗？ 差不多知道了，只是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去守护他们，如何当好这西北的主人。 我一开始啊和你是一样的，老司令说让我接手178要塞的时候，我脑子都是懵的，心说我只是一个医务兵而已啊，怎么就成西北军的司令了呢？ 后来呢？ 后来啊，他把我关进禁闭室了，然后告诉我说这司令非我莫属，也只有我能带领大家活下去，如果我不答应就一直关着我。他还开导我来着，据说他上一任司令让他接手的时候他也没什么准备，结果被吊起来打了一顿便同意了。 任小苏愕然，这178要塞司令怎么一个个的就任之路都如此曲折？张景林见他吃惊便笑着继续说道， 说起来也奇怪，这178要塞的司令起初没有一个是自己愿意的，都是老司令像流氓一样逼下一任就范。说起来我算是对下一任最温柔的现任司令员了，怎么样，感动吗？ 张先生你一点都没变呀。 当初在集镇学堂的时候，张景林会自己在院子里种菜还会蹭烟抽，虽然为人正经，相处起来却绝不压抑。 可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个自己本不愿意当司令的人选呢？能力强的人应该有很多呀。 老司令给我说的是一定要选一个眼中没有这司令职位的人，因为178要塞的司令不需要野心，也不需要对权力的渴望。 为什么？ 因为178要塞的职责便是守护，他的司令绝不能有开疆拓土的心思，我们存在的意义便是身旁的这些人。如果有一天这台战车开始为一己私欲而启动，那么178要塞就开启了消亡的倒计时。当然这种选择法也不一定对，但反正历届都是这么选的，我这样做出选择如果错了也不怪我，是老司令让我这么做的。 等等，怎么就突然开始甩锅了？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你也一定要好好干呢。当然你现在做的也很不错，我一直在关注着144号壁垒那边，本来还担心你太年轻没法将一座壁垒给经营好，结果我发现我是多虑了。以承包制来开启大家开荒的热情，这对于整个西北都算是对症下药了。必须承认的是你比我刚接手那时候可强多了。 张先生刚接手178要塞的时候是什么样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我那时候就只有178要塞，然而就这么一座要塞就把我忙得焦头烂额， 今天有人说要提高军备，扩充部队编制，明天又有人说粮食不够，反正一天天光是这些政务就跟打仗一样。当时啊，还有宗室在暗地里捣乱，178要塞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好在都解决了，不然真是没脸下去见老司令啊。不过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，我也总结了，没有人天生就适合当司令，到了那个位置上之后，自然会有所进步，压力会使人成长的。 张景林虽然说起来很轻松，但任小素知道，那时候的张景林一定很难熬吧。 现在你的班底已经有了，政务方面的人才很多，军事上更是有 P5092 这样的指挥天才，所以我也比较放心。我现在更感兴趣的反而是你那个大兴西北 2.0 的计划，现在对 3.0 版本有什么头绪了吗？ 1.0 是拐带高精尖人才，例如王运、 P5092、 季子昂等。 2.0 是广撒网，拐带大量难民来支援西北建设，开荒种地，补充技术性人才。这次 2.0 还是很让人惊喜的，因为那些难民可不都是流民，其中有很大一批都是火种与孔氏的技术工、工程师、大学教授等等高知职业者，这些人里甚至有人手握专利项目，这对西北的技术补充是非常强劲的。例如其中一位科学家是微型心脏起搏器的项目负责人之一，例如还有一位科学家是一次性内窥镜的项目主导者。这些人才虽然对战争没有明显的大帮助，可一个势力不能总想着战争，全面发展才是正经事。只有真正关心势力发展的人才会明白这些人才有多么重要。要说周庆阳也真的是蠢货，对方只觉得难民是负担，却没想过这难民里也蕴含着财富。所以张景林会称赞大兴西北 2.0 版本，这次拐带难民着实给西北带来了巨大的惊喜。至于 3.0, 还没有 3.0 计划的头绪。 啊，没事，不急，日子还长着呢。 此时两人已经走到了纪念钟前，庞大的铜钟悬挂于广场之上，广场上分散着11座高大的石碑，记录着178要塞经历的11次战争。两人身后是密密麻麻的178要塞人伫立着，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广场上张景林与任小素的背影。 这纪念碑下面埋葬着历次战争中死去的先驱名册，合计阵亡279281人。11次战争让178要塞千疮百孔，但我们每一次都胜利了。小苏，我作为现任司令其实也没什么要教你的，但唯独有一条你必须记住，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但178要塞是不能输的。你看看身后那些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你的人们，你就应该明白178要塞输不起。 身后就是数百万上千万的西北人，他们确实输不起。大家都说一个人要勇于接受失败，失败了并没有什么，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勇气爬起来。可西北军不同，他们必须用勇气、用决心、用智慧，甚至是用命来保证每一次战争的最终胜利。178要塞的纪念钟同样承载着报时的作用，在这手表还没法普及的时代里，钟声便代表着人们的时间观念。正当任小素和张景林说话的时候，守备部队中的一支作战班组来到广场上。他们先是向任小素与张景林敬礼示意，而后便走到铜钟旁，将铜钟撞响了17响。现在是下午17点，人们以此来核对自己的时间。洪亮而悠扬的钟声向外震荡出去，任小素站在这钟声里，感受着傍晚夕阳照射在自己的身上。这时候任小素发现这11座灰色的石碑朝向也挺有讲究，正面朝东，背面朝西， 无论日出还是日落，阳光总会倾洒在上面。夕阳余晖下，灰色的光滑石碑像是被镀了一层金色的光芒，异常绚烂。只是当钟声落下的时候，任小素忽然听到有人说道： 那小子就是咱们要塞下一任司令吧，看着还有点嫩，靠不靠谱啊？ 我觉得还可以，前阵子有情侣在广场上聊天的，我还听到他们说起啊这小子的事情，据说特别能打。 这能打？我也很能打呀。 你算个屁，他是超凡者，咱们那会儿哪有什么超凡者的东西啊。 咱们那会儿也有啊，当时骑士有挺生猛的，你们忘了吗？当时好像是有30多个骑士吧，据说现在骑士就只剩下12个了。 那你能跟骑士比吗？咱们可都是普通人，就算活过来也打不过这小子呀。 当司令的再能打又怎么样？司令是要靠智慧的。 哎，我说你这个晚辈怎么老喜欢跟我抬杠啊？我可比你大40多岁呢，说话客气点，别老跟长辈抬杠。 拉倒吧，都是被埋进地里的人了，说什么长辈不长辈的，咱俩比军功啊。我可是一炮轰死过巫师的人，你轰死过巫师吗？ 任小素默默地听了一会儿，然后诧异地四下打量过去，想看看是谁在说话。结果他看了半天，却发现身后的178要塞居民们一个个全都保持着沉默。现在是祭奠先烈的时候，大家都处于默哀的状态。 看什么呢？走吧，去铜钟那边看看。你应该听说过吧，西北军在战场上牺牲的先驱们遗体会下葬在178要塞外面，但是我们会带回他们的一颗牙齿一起埋葬在铜钟之下，以此来进行纪念。当然也寓意着他们继续用热血与英魂守护着这片土地。 任小素听到英魂二字的时候，神情便奇怪起来。此时只听那若有若无的声音说道： 哎，行了，别聊了，张景林那小子带另一个小子走过来了，等他们鞠躬离开后再聊。 怕什么呀，他们又听不见咱们说话。 这声音十分嘈杂，说话的人多时，任小素甚至得非常努力才能分辨他们在说什么。任小素越是靠近这铜钟，神情便越是古怪。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才随着张景林转身离开。离去时，有人在铜钟之下说道： 哎，我怎么感觉这小子好像能听见我们说什么呀？ 放屁，阴阳两隔，他怎么可能听得见？ 可刚才李老四讲冷笑话的时候，我见那小子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 哎呀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估摸着这小子是末梢神经坏死什么的，所以才嘴角抽搐的。 任小素与张景林离开后突然问道： 张先生，我们何时启程前往哨卡？ 明天早上6点钟，你我二人徒步41公里，抵达第一个哨卡。这次旅途会很漫长，但会很有意义。 嗯，好的。 任小素回头望了背后的铜钟一眼，便跟着张景林去了临时的住所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夜晚10点以后，钟声便不再敲响了，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才会再次响起，以免惊扰大家休息。凌晨2点钟的时候，任小素悄无声息地从招待所窗户翻了出来，一路前行着，快速向铜钟方向靠近过去。当他身影来到广场上的时候，那若有若无的声音竟再次响了起来。 哎，你们看，那小子怎么又偷偷一个人跑回来了？他想干嘛呀？ 难道要再祭奠我们一次？是不是我们的英勇事迹把他给感动了？ 哎呀，你别在这自恋了，我觉得他另有目的。 哎，等等， 你们记不记得我下午的时候说过，他可能听得到我们说话呀。 一瞬间，那所有阴魂嘈杂的声音全部消失，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任小素一步步走来，想要观察任小素的动向。任小素走到铜钟旁笑了笑， 我确实能听见你们说话。 几乎就在这一瞬间，铜钟下的声音忽然沸腾起来。 你看，我就说吧， 卧槽，这小子真能听见我们说话吧？太邪门了吧！这小子是人是鬼啊？ 大家正经一点，他能听见。 又是一刹那的功夫，声音全部消失。最终，一个浑厚的声音问道：“ 你为什么可以听到我们说话？” 任小素想了想，解释道：“ 大概是我有一种能力，可以与婴灵沟通吧。不过我也很意外，你们竟然还在这里，并没有消散。” 其实我们本该消散的，只是不知怎么的，随着来祭奠我们的人越来越多，那汇聚在这里的信念也越来越多，我们的意识便渐渐苏醒了。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无聊，后来觉得还挺有趣的，能看着幺七八要塞的日子一天天变好，大家都很知足啊。 任小素愣了半晌，原来是幺七八要塞壁垒居民的自发祭奠留住了这些婴灵吗？竟然还可以这样。 那你们有没有兴趣活过来呀？我这个能力叫婴灵殿，你们接受了我的召唤之后，能够以能量的形式存在，可以与人进行物理接触，也可以继续保护幺七八要塞。 你让我们这么多人听你一个屁大点的小孩子指挥，开什么玩笑？你才多大，你知道我们多少岁了吗？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多少岁？ 191岁。我从壁垒建成之初便参军了，你让我听你一个小娃娃指挥，怎么可能啊？你才多大？ 我200多岁了，怎么了？ 呸，臭小子，真他妈无耻。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， 滚蛋，你这小子也太不要脸了吧。 那浑厚的声音再次打断其他人，然后对任小素说道： 你小子赶快哪儿凉快滚哪儿去，少来占我们便宜。 20多万婴灵长眠于广场铜钟之下，恐怕之前没人想到过会发生这种情况。那些来祭奠婴灵的壁垒居民也想不到，自己悼念婴灵的话其实他们全都能听见。但任小素并不关注这些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婴灵神殿若能带着这么多婴灵，那整个壁垒联盟自己恐怕都可以横着走了。就算是如今发起全面战争召回老兵的王室，现在似乎也只有20多万兵力吧。只是就像罗兰说的那样，婴灵神殿的契约是地位平等的，你召唤对方，对方要不接受你的召唤，那也没办法。 张锦麟那小子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不正经的小子当下一任司令啊？ 任小素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。 谁不正经了？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 婴灵们听到任小素说这话当场就要吐了。 说个假话，说的自己都信了，你小子还能再不要脸一点吗？ 这群婴灵一天天称呼张景林都是小子小子的叫着，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活人硬要冒充他们的长辈，这谁能忍？ 你这小子一看就是歪心眼特别多的那种。 对，这小子一肚子坏水，还骗我们先说年龄。 你们正经？你们之前讨论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们给我说说你们哪里正经。刚才说临街有个好看的小姑娘的，给我站出来，都埋进土里的人了还一天到晚的出去看小姑娘，老不正经，说是不是还看过别人洗澡来着？ 是他路过这里我们才看到的。你以为我们那么龌龊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？而且我们根本没法离开这个广场。 那谁知道。 任小素不想和这些婴灵继续争吵，而是耐心说道： 你们在这里能守护谁呢？真要是有敌人打过来了，你们也就只能看个热闹。万一那牢石的巫师又强大了许多，这178要塞要被人推平了，到时候没有人纪念你们，你们就得烟消云散了，知道吗？ 英灵们慢慢沉默了下来，任小素继续说道： 你看啊，当初大家和西北以外的那群巫师拼命，现在你们要是进了我的英灵神殿，我就直接带着你们去推平他们，想想是不是非常解气？ 该打的仗我们早就打完了，你少来跟我们扯淡。进了你的英灵神殿就变成受你操控的人了，别说你只是个备选司令，就算是其他老司令来了也一样不行。 任小素发现自己压根没办法说服这些英灵，便放弃了。眼看着20多万英灵却没法为自己所用，任小素还有点心疼。不过这种事情没法强求。 行吧，那各位歇着，我走了。 等等，那小子，你回来。 还有什么事儿？ 你给我们具体说说，最近西北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这些英灵在铜钟下面憋了很久，虽然20多万人可以聊天解闷儿，但这将近200多年的时间，他们相互之间说话也都快说腻了。而且他们在铜钟下面没法离开，有些来纪念他们的人会说些西北发生的事情，可问题是大家也不会说得特别详细。有时候西北发生天大的好事时，例如一直恶心他们的宗室被灭时，还会有人拿着当天的报纸过来，说让他们也看看如今的178要塞西北军有多么抢手。那时候20多万英灵会纷纷挤在一起看报纸，可还没来得及看完，来纪念他们的人就把报纸给烧了。在悼念者的观念里，把报纸烧掉，报纸就会到他们手里，所以烧报纸也是好心。可英灵们很气呀，报纸一烧他们就看不成了，尤其是报纸刚看到一半就被人烧了的感觉，简直让人抓狂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大家就会发生长达一个月的争吵，猜测后半边报纸上写的什么。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老是出现，大家甚至专门分工，一批人看第一版前半部分，另一批人看第一版的后半部分，然后再分出一批人来看第二版、第三版。只有这样，大家才能把一份报纸的内容给拼凑完整。虽然过程听起来很有乐趣，但大家有时候拼接报纸内容经常会出错，一出错就是互相指责，吵得不可开交。他们但凡有自己买报纸的能力，也绝对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累。而且问题就在于，报纸也不是天天都有人来烧的，差不多一两个星期才能见到这么一回。所以英灵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极度渴求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那小子，给我们说说最近西北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任小素哦了一声，嘴角微微翘起，他转过身来坐在铜钟旁边。 哎呀，距离天亮还有4-5个小时，我好好给你们说说。 英灵们一看这架势，顿时来了精神。要知道他们可是太久没和外人交流过了呀，如今出现一个能和他们说话的人，这等于他们突然多了一个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呀。 西北的改变得从宗室说起。那一日，王氏财团如今的化石人王胜之亲自来到了西北，拜访了张景林张先生，想要重开商路，可是宗室从中作祟，纵容河谷地区土匪截断道路，阻隔178要塞与外界的接触。这时候已经距离上次西北战争16年之久了，张先生担心西北外敌已经发展壮大，178要塞要再不寻求进步发展，恐怕就挡不住他们了，所以把心一横，就决定铲除宗室这个西北毒瘤。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，后来的事情呢？ 那就说说中原乱象吧。当我到了中原，更北方的蛮子突然入侵中原，176号壁垒在他们的铁骑之下宛如豆腐一般。 对对对对，说的就是这个事情。之前有个小子来烧报纸，下手忒他妈快了，我们还没看到内容就给他烧了，所以不了解这件事情的详情啊。 详情？详情请听下回分解。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回去睡觉了。 说完，任小素竟是径直地离开了。身后传来英灵们的怒吼声： 这他妈缺德玩意儿，我说怎么突然好心来给我们讲故事，合着是故意勾起咱们的好奇心然后来恶心咱们的。 太他妈缺德了，西北军司令里怎么突然多出这么个缺德玩意儿了。 广场上人声鼎沸，可是除了任小素以外却再也没有人能够听到了。隔了很久，那浑厚的声音忽然说道： 这小子虽然有点缺德，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毕竟这乱世里脸皮并没有什么用，反而缺德一点才能带着178要塞一起活下去。 英灵们慢慢平静，一名英灵突然说道： 哎，李司令，你觉得这小子能胜任司令之位？ 反正我觉得还行。当初我的老司令训斥我，就总说我太正经了，如果老跟敌人讲什么仁义道德，我就会害死178要塞的所有将士。起初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，但后来我发现他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的敌人不会跟你讲这些。 行吧，既然李司令这么说，那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。 不过我有点担心以后给这小子接班的那个孩子，虽然现在说这个还早，但按照178要塞司令传承的惯例，就一定要找个不愿意当司令的人，然后老司令逼着新司令接手。这样一来的话，以这缺德玩意儿的性格，他的接任者一定很惨吧。 李司令，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个？我现在只他妈关心这小子什么时候能把剩下的事情给我讲完。 第二天清晨，任小素神清气爽地醒来，收拾好东西准备跟着张景林一起徒步前往哨所。结果许贤楚却来告知任小素，今日的行程临时取消，张司令如今有更重要的事情做，所以走哨卡的计划需要推迟几天。 哦，没事儿，那这几天我就在壁垒里逛逛。 他暗中思忖，能让张景林更改行程的事情一定非常重要才对，而且许贤楚并没有告诉他具体什么事情，说明保密级别非常高。 能问问是什么事情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为了保证此事的绝密啊，张司令和一些执行此任务的同僚沟通都不使用通讯设备了，卫星电话都不能用的。 任小素疑惑，要知道许贤楚平日里可担负着保护张景林的责任，连这么亲近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保密级别也太高了吧，会是什么事情呢？不过任小素也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，该他知道的他早晚都会知道，而且张景林临时有事也正合他的心意。任小素心想，自己这不是刚刚认识了一群朋友吗，趁着这个空闲的时候正好和朋友们好好增进一下感情。待到许贤楚离开后，任小素反倒变成178要塞里最闲的人。他给自己戴上鸭舌帽往外走去，戴上鸭舌帽是为了防止太多人认出来。自打昨天从长街走过后，这178要塞怕是有三分之一的人都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任小素一路直奔铜钟广场，等他到那里的时候，赫然发现有一名年轻人正带着一份报纸站在铜钟下。他靠近过去，便听到英灵们嘈杂的声音： 第一组看第一版上半页，第二组看第一版下半页，第三、第四组准备，各位在目标烧毁报纸之前，所有人务必完成自己的任务。 收到， 收到， 保证完成任务。 首战用我，用我必胜。 任小素哭笑不得，这看个报纸怎么还跟打仗似的？他严重怀疑这20多万英灵已经完成了自我整编，说不定已经搞出了一支组织严密的集团军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只要能把英灵们给召唤到英灵神殿里去，那这些英灵瞬间就能成为战斗力啊。而且这英灵有些人朝夕相处将近200年，最少的也朝夕相处16年了，这种默契恐怕是任何部队都比不了的了吧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名英灵忽然说道， 等等，你们看那个缺德玩意儿又回来了。 哎呀，不要管他，我们先看了报纸再说。 这时候那手持报纸的年轻人望着铜钟说道， 前辈们，新的征兵已经开始了，我的体检已经通过，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。你们知道吗，西北如今已经非常繁荣了，这盛世如你们所愿，我也会像你们守护他一样，用生命捍卫这座要塞。 178要塞的人之所以会烧报纸给英灵们，就是每当报纸上出现西北的好事时，大家也希望这些先驱们在泉下有知也能看到。这铜钟广场上有个专门用来烧报纸的火盆，还有人定期清扫，这也算是178要塞的传统了。此时英灵们一个个笑着说道， 哎，这孩子我看不错，以后说不定是个当连长的料。 我觉得能当旅长吗？ 哎，说不定能当司令呢，赶紧把那个缺德玩意儿给替换掉。 哎，等等，那缺德小子走过来了， 他要干什么呀？ 却见任小素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根火把来，对着年轻人说道， 我来帮你。 是少帅。 年轻人认出了任小素的模样。 嗨，我刚到178要塞，也没能为先烈们做点什么，这份报纸就让我来烧吧，可以吗？ 年轻人看着自家少帅诚挚的表情，动容道， 啊，好的。 说着任小素便从年轻人手里接过了报纸。原本那年轻人只带了一盒火柴，以火柴点燃报纸的速度，英灵们还是来得及记下报纸所有内容的，毕竟大家都训练了这么久了。但换成火把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英灵们看到任小素手里的火把时瞬间就惊了。 你小子给我住手。 我操， 我还是低估了他的缺德的程度啊。 熊熊大火燃起，英灵们看着那迅速燃烧起来的火焰都快绝望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